怕跟你曾遇过，给过你太多波折，宁愿没拥抱，共你可到老，任由你来去自如，在我心底仍爱慕。如若碰到他比我好，只望停在远处烛光安好，虽不可亲口细诉。 来自十月初五的月光的主题歌曲，那段时男主角有两个，张智霖、马俊伟，女主角就是今天都红到很劲的，在国内很有知名度的佘诗曼。而听闻十月初五的月光的电视剧又再重拍了，但是哪些人会做当中的角色呢？电视剧很有趣，若干年后，我想都起码都要十年后，然后又翻拍翻拍，一路一个循环，有所以几多代的电视剧，例如《射雕》都拍了很多代，又或者是《倚天屠龙记》都拍了很多代，在不同年代的人的成长的时候，就记回属于他的年代的剧集。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温度16度。 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子，所以我将先交你手中，却也不敢飞得太远。不管我随着风飞向到云间，我希望你能看得见。就算我偶尔会贪玩迷了路，也知道你 等着我，我是一个贪玩又自由的风筝，每天都会让你担忧。 陈星把悲伤留给自己的陈星，刚刚的歌曲是风筝啊。之前的呢就是张智霖的祝君好，就讲的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啦。而这部电视剧呢，那就当年呢那个卡士呢刚才提过了，有张智霖、佘诗曼、马俊伟，都是你的三角的关系，是一套是亲情爱情的电视剧啦。故事就讲述呢，就以这个澳门的十月初五街作为一个背景，所以十月初五的月光啦，就讲一对自细都青梅竹马但是又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就是文初张智霖饰演的。祝君好呢就是佘诗曼啦，加上马俊伟的司徒礼顺，三个人啊，即系两男一女就系一个嬲字，而喺爱情线里边咧，就真系几矛盾又几痛苦吓。三角关系之间嗰个浪漫爱情故事，并且以两代之间嘅亲情同爱情为主线。咁而当年嘅编剧咧，都系一个即系金牌嘅编剧啦。日后好多剧咧，佢都系好受欢迎。呢、这、一个即系骨干人物陈宝华，咁所以咧。在一个剧的成功呢，就很多方面的合作都很重要。在剧本方面啦，拍摄的情况啦，咁同埋演员的演绎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其实都反映出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或者我们的工作的里面呢，都是讲紧要同人合作。大家能够合作是可以顺顺利利又没有拗叫，为件事而做好的话呢，成功的机会都不小的。不过如果合作的伙伴里面有一些是可能有心病的人士， 虽然话系摆工作行先，诶唔多唔少都硬住吓。咁啊，如果系咁嘅情况咧，都冇办法啦，都要做好佢，都唔想喺呢个经过自己手里边嘅工作咧做得不好啊。张智霖《祝君好》之后，陈升嘅《风筝》，再而呢首都系叫做《风筝》啦。 又见那朵云投到天的心坎，愿我此时能变风筝，随风飘去，默然记住了方向，高飞到天边层。让我再追寻，寻到温馨的爱心，遇到冷风时，仍然暖纷纷。曾经想过，为何我仲记得你，好比那风筝是牵引。风筝每天闪进我梦里， 连续两首歌的歌曲名字都是叫做风筝，先前有陈升的风筝，后的呢就是其实呢他都是先前一套电视剧都是他主演的，而亦都自己唱翻陈秀文的风筝。今天呢凉凉地啊，而家温度16度，今日最高20度。不过本周中后期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气温会回升噶啦。那么爱你为什么？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我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从底薪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我的每一个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面对陌生疑惑，肯定困难的生活，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笑我，笑我的落魄，也笑我的执着，也许吧，他爱你比我多。 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 呢首咧，当年咧都几行嘅一首嘅来自台湾嘅歌曲，呢个组合咧都系以前啦，即系当然之前未有过咁，所以咧就更加特别新鲜。黄品源同埋莫文蔚啊，那么爱你为什么？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早晨啊，而家温度16度啊。 望着你的背影。不想否认这次最深爱的 罗家良， 目送你别去，在这一刻无法安静， 彼此的世界早已拉近啊。 其实我有话要说，从前曾是若即若离，但我记住了零散的记忆，我俩有开心的不开心的都每寸的累积，年和月也错过，别再发光余下的日期，来又去已令我相信，一切就像是注定，没舍的感情怎能说清，让我重新开始，别要面面无尽地等，最怕一个人，你的心已在我心，彼此的世界早已拉近，来日形影不分，更加相衬，平凡生命里已多个人，每一天让我可给你情深深一吻。 始，别要面面无尽地等，最怕一个人。你的心已在我心，彼此的世界早已拉近，来日仍影不分，更加相衬。平凡生命里已多个人，每一天让我可给你情深深一吻，让我从新开始，别要面面无尽地等，最怕一个人。你的心已在我心，彼此的世界早已拉近，来日仍影不分，更加相衬。平凡生命里已多个人，每一天让我可给你情深深一吻。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四宗输入或关联个案，以及四宗本地个案，当中一宗感染源头不明。另外，初步确诊个案超过十宗，包括一名的士司机。源头不明确诊个案是一名巴基斯坦籍男子，早前涉嫌非法集结被捕。当日被捕的其余16人、5名警员以及曾经与他会面的入境处人员需要隔离检疫。另外，再有一名 Ursus Fitness 的顾客在检疫中心确诊。卫生防护中心相信有关群组的情况已经转趋稳定。英国政府公布，在过去的星期六有超过87万人接种首剂新冠疫苗，是接种计划展开以来的新高。首相约翰逊感谢参与打破纪录的民众。卫生大臣夏国贤对数字感到鼓舞，呼吁民众踊跃接种，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英国至今有超过2763万人完成接种首剂疫苗，超过英国成年人口的一半。至今有超过230万人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另外，在感染方面，过去一日有5312人确诊，33人死亡。死亡个案是去年10月初以来的新低。英国累计有超过431万人确诊，超过12万6000人死亡。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由印度转抵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访问，事前未有对外公布。奥斯汀与总统加尼等阿富汗高层官员会面。奥斯汀在社交网站表示，此行是要聆听和学习。有美国传媒报道，奥斯汀在会谈中表示期望通过谈判方式结束阿富汗战争，又指撤军将会由总统拜登决定。阿富汗总统府将在会后发表的声明未有提及在今年5月1号之前从阿富汗撤走所有美军。声明表示，加尼和奥斯汀讨论阿富汗和平进程和双边关系等的问题，双方对阿富汗持续发生暴力事件表示关切。美国前特朗普政府曾经和塔利班达成协议，会在5月1号之前从阿富汗全面撤军，但是总统拜登日前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要在限期前完成撤军很困难。塔利班警告，如果美军不能够按时撤走，就是违反协议，将会有后果。意大利联赛祖云达斯主场0-1不敌宾尼云图，宾尼云图的加治把握祖云达斯一次误传，在69分钟建功奠定胜局。祖云达斯目前27战55分排第三，落后榜首的国际米兰10分。宾尼云图结束11场不胜的走势，目前有29分排16位，和降班区保持7分差距。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和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戏剧大师班主持香港舞台剧奖最佳女配角林真真 舞台一直话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 There are no small parts only small actors 有中文意译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是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敬请留意逢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 钟杰良主持 舞台进行式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听我指挥。Move! Go, go, go, go, go! 向前冲300米，左转，上车，转右，再转右，接近目标，准备。3、2、1，开卡啦！ 由味蕾带路，跟住名厨寻找法国隐世美食，全新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法国味蕾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而家咧就唔可以飞出去，都唔知几时先可以用到屋企嘅旅行箧啊！见到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倾开嘅都系啊，系啦，个箧都唔知几时先可以用得翻。咁咧就要有时咧，唯有系睇下网上一啲旅游节目啊，或者头先我哋提到啦吓，港台电视31啦，呢个法国味旅游啊，就系同大家遍寻美食啊，即系讲饮讲食咧，其实都几多嘅嗬。如果中意食嘅咧，真系食指冻，同埋咧就食到咧就系好肥啊！如果你唔做运动，咁啊朝头早起身咧，你经过一晚嘅咁长嘅时间冇食嘢咧，你真系几肚饿。肚饿嘅时候，如果闻到一啲香味咧，就真系好想食。会唔会系咩嘢时间你会想闻到啲咩嘅香味咧？朝头早嘅时间咧，就多数同早餐有关嗰啲吓。如果你系喺中式嘅咧，啊一个及底粥啊、皮蛋瘦肉粥啊、艇仔粥啊嗰啲，加埋啲肠粉或者炸两都唔错嗬。而喺西式嘅方面咧，都几多款嘅。不过好多人咧西式咧，即系朝头早都中意锯下扒，我就觉得太过重口味啊。我都中意啲比较简单嘅，食碗米粉啊，或者汤粉啊，加件多士奶茶啊，好多人又或者中意茶酒啊，呢啲会唔会系你每朝早嘅早餐呢？食个丰富嘅早餐先至展开一天嘅工作咧，系绝对正确噶。呢个唔系我讲啊，系营养师都会讲嘅。因为实际上我哋同对上一次食嘢嘅时间咧隔得太长，咁啊朝头早又要做嘢，所以一定要食得够啊，但系要有营养噃。5:38，气温16度，早晨。 看遍了冷冷清风吹飘雪，渐厚。鞋踏破路湿透，

静，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痛，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手，为何热爱尚情重？独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痛。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 看见飘雪落下的时候，你有什么的回想啊，或者盼望啊，当然有落雪的感觉的时候，或者有一段的可能若干年前的一些情怀，就是这个飘雪的情景会引起你有那段时间的回忆。刚刚是陈慧娴的飘雪，早晨时间5:47，今天凉凉地，其实昨天都已经开始凉，一落街的时候就哇，什么的风吹过来呢，真的凉是清凉，同一种都好凉的感觉是有不同的嘛。我就自己的感觉是都几凉下。咁跟住然之后搭车的时候呢，听见旁人就讲，哇今日呢真好好冻啊，你同我戴条颈巾啊，或者戴多件褛，咁呢啲字眼有出现啊咁样。咁而天文台一早前都预告过㗎啦，就话喺呢个礼拜呢就会天气凉啲。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呢个气温啦，天气情况呢就好好保重自己，千祈唔好一下子涉亲啊。今日咧，东北季候风咧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嚟清凉嘅天气。今朝早本港各区嘅气温咧普遍降到16度或以下嘅。咁啊，今日天气预测咧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是会回升的。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6%。 身是有缘，要是无缘，怎可此世此生竟碰见？但若说是情缘，怎么似利剑？无形刀锋剖开心一片，但他未能滴血。已是滴下强忍泪意，你不可见。要是有缘，却为何从开始都

展望本周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的。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 65%。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中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3月22号的这个清晨时间，在钱佩卿身边就是钟志光的钟仔。早晨钟仔。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听到钟志光呢，又可以听下你吟诗作对，是不是？ 记得呢，上一次跟大家讲呢，诗的作用呢是原来这么多功能的，是可以兴啦，可以观啦，可以群，亦都可以怨嘅。咁啊，食住呢个势，我哋今日咧就讲诗啦，好嘛？ 好啊，好啊，系嘛？ 咁不过我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咧，就系陶渊明嘅诗。 系 咁啊，陶渊明咧就系魏晋时代嘅人啦，吓。咁讲紧个时代背景咧，大家可能都有点点认识。 系， 因为喺魏晋咧就政治好黑暗嘅。咁大家咧一般嘅文人咧都唔想涉及政治啊。咁所以佢哋所讲嘅嘢咧，都是日常生活啦，甚至冇咧，有啲系做得好荒诞嘅嘢。咁啊，最著名咧，當然係竹林七賢啦。咁做一啲同我哋平常唔同嘅行為，點解咁做呢？就因為唔想牽涉朝政啊，唔想牽涉入去呢個政治紛爭。咁其實呢個由來已久嘅。譬如你睇之後咧，我哋講緊清朝咧，如果你講學術咧，因為清朝好多文字獄噶嘛，咁你稍微咧係寫啲一啲嘅道德嘅論説啊，或者啲批判是非嘅咧，似乎就驚踩到條紅線啊！即係踩到條紅線咧，就弊噶啦。你寫咗呢句説話，人哋意會，你係咁樣咧，就會無限上綱上線，咁就叫做文字獄。 所以你就係風花雪月咁啊，啱啦嚇。 所以你睇嗰個學術嘅源流咧，去到清朝咧，係乜嘢嘅學術抬頭咧？就係、是、我哋叫一啲嘅小學啊，小學者也咧就係唔係大中小學嘅小學。咁佢認為咧，小學呢個一個專有名詞咧，就係講緊聲韻啊、訓誡啊、點樣注釋啊，呢啲完全都係一啲我哋叫做文科嘅科學。即係你講個聲韻學、講文字學，呢啲係文科嘅科學，因為咧唔涉及是非對錯，唔涉及道德，唔涉及美好嘅。 咁就得啦。 啊，咁就完全咧冇紅線踩得到啊！嚇、啊，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可以講到話喺一個政治昏暗或者係政治不明嘅時代咧。好多時候呢啲咁嘅學術咧就出嚟噶啦。 係咁啊！你又話講陶淵明啊，咁啊，大家認識嘅陶淵明就知道佢啊，不為五斗米折腰。 係啊係啊係啊！ 辭官歸故里，享受我自己或者即係自供自給嘅生活就 OK 啦咁樣。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喺陶淵明最熟悉，我諗都係講緊你頭先講嗰啦，啊歸去來辭啦，嚇、亦都係有呢個歸園田居啦。咁呢啲係比較好嘅文章，我記得之前都係同大家介紹過啦。咁今日咧就係睇一睇陶渊明嘅集诗啊， 系 咁佢集诗咧，即系其实佢就冇一个特别嘅名嘅，即系啊，总之偶成，即系话咧啊，我有咁嘅感受咧，就写咗呢集诗啦。咁啊，总共咧系有12首嘅。咁其中咧第一首就系今日我想同大家读呢首咧，我就好中意呢首诗嘅， 好中意吓， 系啊，感受好深。仲有一样嘢咧，佢其实好容易解嘅，即系所以大家睇诗咧，唔好认为啊，一睇首诗一定系好难噶啦，又好多典故噶啦，当然。有部分詩篇咧，真係難解嘅。又同埋咧，我哋仲有一句説話講到詩咧，叫做詩無達古啊。即係個詩人寫咗呢句説話，我哋後人咧就唔同嘅演繹，唔同嘅推測。但係邊個説得準呢？老實講，真係冇人説得準嘅喎，係嘛？除非呢個作者喺第二首詩篇或者佢有啲嘅注釋注解講明咧，我咁嘅説話原來就係代表咁嘅，否則之話。就得差拗嘅啫，呢個好多文學嘅公案係咁噶啦。某甲就認為咧，呢句應該係咁樣專注咁樣去演繹嘅。某乙就話唔係，呢個應該係咁。 咁所以呢個咪其實可以多解咯。你可以咁諗，我又可以咁諗啊嘛。咪有得大家自由諗咯。 最好就喺詩篇詩本源去揾啦。咁啊，而陶淵明嘅詩咧就好易讀嘅，啊好簡單。我諗我讀一篇咧，其實大家都已經掌握咗嗰個大致嘅內容。 好，聽你朗讀下先。 係啦，佢首詩咧就咁講嘅：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 分散逐风转，此意非常新。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醉被论。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都好浅白，不过都 真系好浅白， 想都听你去分析一下。 其实佢真系好简单嘅咋吓，咁佢讲紧咧，即系啊，人生无根蒂，咁啊，蒂大家知啦，我哋即系俗语讲咧，就系嗰个定啊，啊，即系你啲植物咧，吓，比如苹果有苹果定噶嘛，咁你其实连住嗰棵树噶嘛吓，咁我哋已经即系冇咗呢个相连结啦，咁我哋喺人世上边咧，就好似路上嘅尘土咁嘅啫，啊，即系无根无蒂，啊，完全咧系一个好漂泊嘅日子。咁我哋嘅生命咧系点样咧？系好似啊随风咁转啫嘛，啊，历尽艰辛嘅。咁而家咧，我而家呢个因为啊，即系经历风霜啊，经历一切嘅可能系时局嘅变动咧，我已经唔系我最初原来嘅样子啦。 即可能系沧桑咗， 沧桑晒啦。喂，咁但系咁啊，既然系咁啦，我哋总之大家都要兄弟相亲啦，咁唔需要话有咩骨肉嘅，即系唔系话一定要有血缘咁啊先至成为兄弟。 即系佢朋友啊，亲兄道弟嗰啲都可以好好吓。 咁啊，最重要系咩咧？系得欢乐时且欢乐啊嘛，咁所以咪得欢当作乐咯吓，斗酒就醉鼻轮，最紧要咧，大家咧吓呢个鼻轮咧，即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鼻轮啦，即系我哋隔篱邻舍，哇，得欢乐时就当欢乐啦，最紧要咧就连同隔篱邻舍，喂，有酒饮嘅，咪饮翻杯咯。即系陶渊明咧，都系啊中意嗒翻两杯嘅人。 即系其实都系及时行乐咁样啦，系嘛？ 会系咁样啦，咁所以咧，佢跟住咧就一转啦。啊，盛年不重来啊，一日难再晨啊，呢句好啊，即系提醒我哋咧，即系人生咧系过咗就过咗噶啦。你一日晨早过完之后，会唔会再有一个晨早啊？ 第二个晨早都有嘅。 有第二个晨早，但系已经唔系原先嗰个啦嘛。 系 呢个正如我哋话斋咧，叫做啊绿草逢春又再发，人无二度少年时。系嘛？你見到好靚嘅草地，呢個草地可能隨時枯黃嘅喎。咁但係問題，如果講喺草咧，喺植物咧，春天佢又再慢慢滋長出嚟。係。但係比喻翻我哋嘅人生係咪咁咧？原來唔係嘅，即係你年少過咗就係年少噶啦。 嗯。 啊，你無知過後咧，你可能係繼續無知。咁但係你成唔成長、進唔進步咧？都已經翻唔去到我哋原先嘅樣子嘅， 咁所以我哋係咪都係珍惜當下啦？ 所以咪及時當勉勵啦，歲月不待人啊嘛，所以佢就鼓勵我哋咧啊，真係要把握呢個光陰啊，因為咧時間就唔等人嘅， 冇錯， 説話就好簡單嘅啫嚇，咁、你可以更加深入去睇到咧，即係其實。在當時的政治環境剛才講過啦，即大家都不想涉及政治啦。咁而亦都感嘆到人世的無常啊，因為根本我哋人生在世，原來都即係冇乜依據嘅喎。今日可以是某一個人，聽日可能變咗屍體嘅咯喎。因為在個政治昏暗當中咧，你可能踩咗好多地雷。你自己不知嘅，同埋最重要就是因為係世局嘅轉變啊。你將以往嗰段日子你所學嘅、所想嘅、所諗嘅，以前我咁樣講都得嘅。喂，原來各一日就唔得噶咯喎！你唔好以為，喂，我以前都係咁噶。喂，你以前係咁啫。時局轉咗嘛，唔係你所諗就咁嘅喎，係嘛？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嘅。有啲時候同人傾偈都係，喂，佢以前唔係咁嘅，有啲嘢唔係你以前係即係唔係咁，而家就係、是。如果是好像以前那样的嘛，有些是即是随时跟时代去一些的转变。 是啊，所以他为什么觉得人生会漂泊不定呢？其实主要他的漂泊不定呢就是来自世事变幻。这个政局变了，原来跟以前不同，所以他就有这样的慨叹，才会有此意非常新，即是根本不是我们即是成日可以把握得到的。 是。 那既然是这样，在人世间原来这么多东西变幻，这么多东西你是把握不到的。咁我哋唯有咩呢？唯有就抛开咗呢一切，唔好諗呢一切，只係睇得我哋目前而家落地为兄弟呀。即係我喺呢个点我认识呢啲朋友，就係、是、我个好朋友，係我个好兄弟。我唔需要諗咩骨肉情㗎喎，係咪？当然即係血缘係其中我哋中国人呢係以依赖一路係成全嘅一个因素一个元素啦。咁但係喺今日环境呢，我哋遇到啱经嘅朋友咁、其实呢个已经係好难得㗎啦。咁、只有见到呢啲好兄弟好朋友 最緊要咧就係我哋而家俗語啊，成日都講最緊要 happy 係嘛，大家咧係快快樂樂、歡歡樂樂啊，飲翻杯酒。佢背後帶出一樣嘢，點解我要咁做呢？就係、是、因為盛年不重來啊！最重要咧就話日子過咗就過咗，啊，我哋唔好再諗以往嘅日子，唔好諗從前嘅日子，亦都唔好諗將來嘅日子。 其實又唔係咁悲觀嘅，我過咗去嘅就過咗去，我可以面對緊我未來都可以噶啦，係咪？ 嗱，呢個咧就上一集我哋同大家講咧，可以慶、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當中咧你睇到佢係有個怨喺度嘅，係、有個怨喺度嘅。咁只不過咧喺詩人嘅眼中咧，佢係將佢隱含咗出嚟。咁、但係你睇佢其實咧，所有嘅説話咧。都存一個怨，呢、這個怨係咩呢？就係、是、因為政治上嘅轉變。本來你諗下，人生點會如墨上塵噶？嚇、啊，本來你有你嘅事業嘅，係、嘛？你可能你有美好嘅前程嘅，就係、是、因為時局嘅轉變，可能喺一夕之間你失去曬所有嘢。 係啦，即聽你咁講話，係可以怨。雖然係可以怨，但係可能你怨咗之後，你覺得舒服你就怨。如果唔係咧，你嘅人生你係咪將自己成日擺喺一個悲觀嘅角度呢？咁又對自己嘅健康唔好喎、 啊。呢個事實，呢、個事實。所以咧，正正你所講嘅係啱嘅，因為咧，你所以睇到下半部咧，你唔會再聽到有咩怨嘅。其實只係咩咧？將個焦點聚焦活在當下。所以咧，先至有後面呢四句啫嘛。後面呢四句就係話：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咁啊，既然係咁啊，點啊？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啊。咁、當然咧，有啲係比較積極或者係正面啲嘅，就喺度諗啊，唔係啊，陶淵明咧，其實鼓勵我哋咧做人要努力啲啊，嚇、為咗明天去爭取，因為咧歲月咧係唔等我哋嘅。咁、但係我睇落成首，即係你咁樣解咧，我都覺得係，我又唔會話你錯嘅，因為每人有唔同嘅演繹啊嘛。咁、我倒翻嚟覺得咧，實實在在咧。啊，陶淵明其實就鼓勵緊我哋有得玩就好玩啊！ 因為有啲人好似覺得，誒，好似其實另一個角度嘅悲觀啊，你話啲玩啊，唔係冇得玩啊咁啊嘛。但係你其實可以話，喂，我玩完又可以再玩嘅啫。 可以可以， 即係此時此刻，我係珍惜緊呢一個 moment 啊！我側邊係我啲好好嘅朋友，呢、這個氣氛我唔知幾時會再有。明天可能大家各散東西咁樣嘅嚇。 咁但係你依個咪正正咧，我哋再上一次同大家講啊，嚇此心安處咯，係嘛？你認為呢度係安心嘅，係活得開心嘅，咪繼續活，同埋繼續揾你嘅樂趣咯，係嘛？有得玩就玩嚇、因為歲月唔等我哋噶嘛。所以呢、這個有一句好有名嘅説話嘛，古人詩秉燭夜遊，良友已也嘛。點解咧？夜晚咧要。打住个蜡烛啊，打住个火把都去玩咧、因为我哋时光有限啊嘛，啊玩唔切啦，夜晚咧系着住火都要去玩嘅。咁嗱，呢个就系一个人生态度。咁不过你可以咧，比对翻当时嗰个环境，你睇到咧呢、这个态度点样形成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嘅政局、我哋嘅时势系不稳不定，今日唔知听日事，所以今日有得玩就玩啦。嗱，呢个人生态度嚟嘅。咁我谂即系大家读呢啲诗嘅时候咧，第一。我覺得就係以原文為主， 啊、 你睇個感受，直接嘅感受，亦都唔需要話多推想任何嘢。不過，如果你進一步想推想咧，也無不可。你可以比對下自身嘅環境啊，啊，睇下我哋周圍嘅大環境啊，咁可以有啲警醒，有啲勉勵噶。咁既然好多嘢我哋控制唔到啦，反正都控制唔到，咁係咪得歡樂時且歡樂咧？ 係。咁啊，陶淵明寫呢一個雜詩嘅時候咧。都佢人生係中年嘅時候啦嚇，佢係大概應該係50歲都辭官歸故你嘅時候嗰種心境啊。 佢應該呢個時候就辭官歸故你咗8年到啦，即係佢嗰個歸園田居啊、歸去來辭之後嘅一紮作品。咁同埋當時咧，佢已經係真係已經翻咗去個田園居住啦，務農為生啦，啊採菊東籬下嚇，即係悠然見南山啊嘛。咁、過咗一段咧係好閒適喺鄉間嘅生活咧，可能就令佢睇唔到咧，我哋時日都不多噶啦，即係不多。即是说我们要珍惜我们仲有的时间。所以呢这个怎样珍惜呢就从你沉落开始了。最重要人生是什么呢快快乐乐嘛。 是啊。 这个是很清晰的讯息带出来的。 那么陶渊明的这一首杂诗呢最尾那两句呢就以后我来跟啲后生啊勉励他们就好了。及时当勉励岁月。待人 系啊，真噶，即系时间点会等人啫，咁啊时间一路一路咁过噶嘛， 系啊，好啊，今日唔该晒啊，钟志国同我哋分享陶渊明嘅呢一首杂诗吓， 好， 下个礼拜咧又 讲完诗，不如讲词啊，好嘛， 好啊，咁啊下个礼拜一大家继续听啦吓， 好， 拜拜。